三界果报都亦复如是，我哋六界色嘅无色界，在呢个三界轮回，若因若果咧，佢呢个道理咧亦复系一样，如影如响，如人夜书啊，火灭全。个大王未来世中一切国王、太子、王子、四部弟子，还以佛弟子书记制格，如白衣法，如丁炉法。若我弟子比丘、比丘尼立即为官所指，都非我弟子是丁炉法。立统官摄政，殿主增值，大小增统，共相摄薄，以欲求法丁炉之法，当以之时十法好。这一段长经文啊，就是佛七种告戒中第五种，不得呢立即制约，在这个国家里面呢，不能够立出种种的法律来到约束限制呢我们那些出家学道者。那么大王未来世中，所有一切的国王、太子、王子，以共四部的弟子，他还以佛弟子书记世界。那么如果以上所讲的那些人，他专门没有那样做那样，所谓无理取闹啊，还以佛弟子书记世界，那么他将呢这个出家学道的人，他一切的行为、一切的言语，咁啊将佢咧系登记起嚟，咁啊佢就书记。制戒咧就系、制造一边咧唔系戒律所讲嘅，咁啊专门咧嚟到对付嗰啲出家人嘅，咁啊佢就制戒。佢话如白衣法，好似咧呢个在家人一样，佢将呢个白衣嘅在家人咧，将佢捧到高高，而将呢个出家者咧踩到低低，好似乜啊？好似兵奴之法，兵对将官，奴对主人。佢若弟子比丘、比丘尼立即为官所指啊，都非我弟子，是兵奴法。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特别。特别提出，唔单话在家为王为官，唔能够利用佢个权力来到咧破坏三宝啊，亦都特别咧告诫提醒我哋自己出家嘅弟子，或者在家嘅信徒弟子。都不应该做这些事啊，应该要发心扶持三宝，怎可以包括比丘、比丘尼出家二藏，亦都包括在家二藏。如果他自己呢仗这个官威和那些有官有势力的人啊互相勾结，那么立出呢好多好多种啊对佛教难堪的法律，咁啊帮助呢个官，希望呢个官咧对自己好，咁啊佢就立即啊为呢个官所指，都非我弟子啊！佛话呢种人就唔系我嘅弟子啦，是兵奴之法，绝对咧唔系我自己呢个弟子，系呢个三宝嘅罪人。个立统官摄政，典主增值，大小的僧统共相摄薄。咁佢话咧，你创立一种统领同埋支持呢个出家人各种个官，即系立嗰个官咧就管理嗰啲出家人。佢话典主增值，咁啊专门咧中人啊嚟到登记主理。这个僧人呢这个籍贯啊行为啊行来往返啊，总之他没有自由。他大小僧统啊 咁啊創立好多咧大嘅僧統，小嘅僧統，即係僧人嘅統領，咁啊管理咧嗰啲出家人。佢話互相嘅設方啊，咁啊彼此之間咧互相來到咧想盡嘅辦法，將呢啲出家人咧嚟到咧係駁住。就如同乜呢？如欲囚法，亦如呢个兵奴之法。佛话当以之时，如果佛法不久啦，到呢个时候呢，佛法就唔会久住世间。嗰、那个大王未来世中诸小国四部弟子，自作之罪，破国因缘，身自受之，都非佛法生啊。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七种告戒之中属于第六种，不得呢非法来到呢深造。那么大王未来世之中很多的小国王或者我们出家在家的四众弟子，如果自作此罪，他自己呢去做罪业，如上所讲，破坏三宝，如兵奴法，如欲囚法，咁啊对呢个真宝，对个三宝啊，咁啊呢种咧系自己作罪喎，就破国因缘。如果系国王咧，佢自己唔受持，读诵多嘢多罗蜜，唔护持三宝啊，反而像他自己这个官威势力做出种种啊破坏三宝的罪过啊，以此这个罪业之恩，不单是自己将来堕于恶道啊，甚至全国的人民都跟你这样的行破坏三宝。试问一国里面幽王之老百姓即做呢个破坏三宝之事，种下如此个恶因，咁呢个国家仲可唔可以保啦？当然系唔可以啦。咁就叫做破国嘅因缘。佢话身自受之，都非佛法僧啊，自己做罪就自己受，如人饮水啊，就冷暖自知。亦如一个人食饭啊，咁啊你食系你饱啊。冇理由饱到我呢个肚嚟噶，如果我食咧就系、是、我饱啊，冇理由饱到你个肚嗰处去噶、啊，就等于话咧，你做罪就你受，我做罪就我受，你收福就亦系你受啊，唔受得到我呢个地方嚟，我收福咧亦我自己受啊享啊，唔能够享得到你嗰处，就所以话咧，每一个事情啊。都不离呢个因果，如果离开因果咧，就冇得讲啦。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应该要深信因果，广结善缘啊！你修福结缘都尚且来不及啊，你仲专门做埋啲损福嘅事咧，咁啊将来啊受呢个罪苦咧，都亦系自己受。所以话非佛。法僧不是说佛法僧三宝呢，你自己做罪就自己受，不是三宝给你，如果你自己修福啊，亦是自己受，这个福是你自己受，不是三宝给你啊。所以信佛的人最紧要明白呢，这个自己的修持，若福就若罪，都是自己做自己受。那个大王未来世中就流通此经，七佛法器，十福之佛常所行道，诸恶比丘多求名于国王太子王子前，自说破佛法因缘，破国因缘，其王不别听信听此语，还作法制，不依佛则视为破法，破国因缘，当以之时就正法不久。咁啊， 呢一段咧，就屬於啊佛種告戒之中最後一種啦。就佛咧要告戒我哋要流通此經，因為此經係由七佛嘅氣，十方諸佛菩薩啊，都皆依此經而修成道。咁我哋應該咧要流通啊，應該要扶持嗰個大王未來世中係流通此經。我哋應該呢個宣揚，要讚歎自己受持讀誦，亦都勸他人受持讀誦此經，為七佛嘅法器啊，七以來都依此一法而修行成道。七佛之所以成佛，亦都由波野妙法出生，所以話七佛法器。佢十方諸佛常所行道啊，除咗七佛之外，十方法界一切諸佛，佢修行成道都無不從此五忍而生，初從六忍，咁啊服無明煩惱，進一步啊信忍啊登初二三地，再進一步信忍進入四五六地，再進入一步就叫做無生忍啊，進入呢七八九地，再進一步直滅下忍，進入法雲地，咁啊再進一步呢就直滅上忍啊，名為叫做成菩提佛果。咁啊三世一切諸佛啊，過去現在未來行菩薩道者，所以得成佛道，無不依此波若五忍之法從因至果，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都是如此。所以話十方諸佛得常所行道，他說諸我比丘，若果呢有這個犯戒或者沒有這個善根的惡比丘，他說多求的名利啊，他一理呢在這個人世間求名求利，對於那些國王太子或者那些王子之前啊，他們自說破佛法因緣，他們自己說這個佛教怎樣怎樣不好，他們明知或者這個國王啊對佛教沒什麼印象啊，那他為了討好這個國王爭取自己這個名利啊，那他們自己都很自動很願意這樣講出佛法呢種種的壞處，所有的好處他就不講了，小小地的呢他就吹毛求疵，專門呢在那些國王太子之前啊講這個佛法的不好處，就破國因緣，那就有佛法，人人信佛，人人的心向善，那這個國才可以得到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災難不生。那如果有出家人為求名利故，在這個國王太子有權勢的人物之前專門講這個破佛破教的因緣，變成這個國家的人都不信佛了，那國家的人不信佛，那些諸天善神就不擁護了，那這個國家呢災難生起，這個國家都毀滅了，那他就破國，各種的因亦有其緣，得其王不別啦。咁如果呢个王冇智慧如痴咧，佢咧不明白呢个是非，不明白呢个事理，佢话听信此语啊，佢就听呢个求名求利呢个出家人嘅说话，就话作法制，专门咧做出咧种种嘅法律嚟到限制出家，限制人咧做佛像，限制人哋修行。就不依佛戒啊，唔依佛所说嘅戒法咧，去扶持三宝；唔依佛所说嘅戒法去拥护佛法，就视为破佛、破国因缘。咁啊，呢种罪过咧，唔单咧系破坏佛教啊， 亦都在呢個國裏邊，因為冇人信佛啦，咁啊災象生起，七難就來臨啊！呢、這個國嘅人民滅，而國家亦都冇啦。咁啊，當以之時，佛正化不久，咁啊，在呢個時候咧，佛嘅正化啦，就會損失，就唔會啊流通於呢個世間，不久就毀滅啦。咁啊，以時十六大國王問佛七戒所說未來世事，就悲啼啼出星動三千，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的失光不現。咁啊，呢一段經文咧，就係來一個總結。咁我哋上來咧，曾經將佛啊七番嘅過界，一共有七段嘅經文，略為咧係解釋。現在就總結啦，佢話當釋迦牟尼佛將呢七種嘅理論啊告戒我哋之時，咁啊佢哋以時咧，十六個大國王聞到佛呢七種嘅告戒，聽說在呢個未來世界，如果有人家破壞佛法，唔肯扶持三宝自作罪业嘅，当得到无量嘅果报啊！不但破佛嘅罪报，亦得到破国罪报。咁就悲啼就啼出，悲就系悲哀啊，啼就系啼哭。咁啊哭得长，哭得咧咿咿咿咁哭得长啦，觉得口水鼻涕就流出咯。咁就佢就悲啼啼出。惊动的三千啊，咁佢喊嗰啲一声啦，佢就巴闭啦。惊动三千大千世界啊，咁啊有啲人喊咧，佢冇声嘅，但系有啲人喊起嚟啦，啊都几犀利噶，你劝都劝唔到噶。咁啊，佢哋惊动三千，佢日月五星都二十八宿啊，失光不啊，天上嗰啲日月五星，日月即系太阳同埋月光啦。五星就五種行星啊，所謂金木水火土都失咗佢呢個時節，失咗佢呢個常態啦。二十八宿咧都失咗佢呢個光明，咁啊證明啦呢個世界亂。嗰時之王等啊，各國自心受持佛語，不計四部弟子出家，就當然佛家啦。咁啊，當時咧呢個十六大國王。各国咧都自心啊，好诚恳咁样。其实自心呢两个字咧，你睇佢文字就好简单啊。咁啊，如果真系做起嚟咧，呢两字先至为最紧要。我哋每做一件事，例如我请人家帮忙啊，好简单啦，或者就张台咁先就算啦。咁如果你叫人帮你忙咧，你唔自心唔肯切啊，或者咧嘻嘻哈哈啦，我相信对方肯定冇反应啊，即系睬你系多余啊。边处会听你话嘅啫，帮你搬台，系因为你唔自心啊嘛。如果你咧自诚，客客气气啊，某某人啊，呢张台太重，我一个人搬得啊，请你帮忙，肯定咧一定睬你。咁我就學佛都係一樣啊！好似乜呢？我先講個譬如，好似一個紅鐘，或是一個大磬，佢裏面根本係有音聲，但係你要敲啊！你唔單要敲啊，仲要柔柔和和，太大力嗰啲聲音嘈吵啊，就失咗啲均勻。如果你太細力咧，冇乜嘢音聲。就唔能够坚振啊，唔能够咧惊醒于人，大声太细声都系唔啱啊！就一定咧，你要咧好好地有反应，然后咁啊，当一声咧，嗰种咁嘅音韵啊，好柔和，令你听到咧呢个心都好欢喜啊！我哋学佛啊，无非系想成佛啦。咁啊，成佛就唔系咁简单，我就退一步成菩萨啦，又退一步成阿罗啊！即使唔能够了生死啊，都希望增加啲善根啊，都增加啲福报啊， 增加的智慧，这个是共同呢学佛人呢一个共同的目标的希望。但是我们今天要修，如果你修行的时候你不自心不知性，有没有感应？没有感应的。所以我常常看到那些老太婆，她是念佛，那么她拿串珠，她的嘴有没有念我都不知道，那串珠这样慢这样很快很快这样过，实际上她的嘴有没有念得那么快呢？我肯定我没有念得那么快。所以这种叫做不知性，所以这些串佛珠一些作用都没有的。你每一粒珠是用这个黄金做，或者用那些最靓的翡翠玉去做，都是没有用。这串珠的目标呢，就是恐怕我们念佛的阵时啊，念一声两声我还可以借下阿弥陀佛，那就一啦，阿弥陀佛那就二啦，你念得呢三几十句阿弥陀佛这个数目你就很难记啊。所以这串佛珠呢一些作用都没有，就不过得帮助我们记数。咁如果你念佛嗰阵时，你又唔自心啊，唔肯切，或者你拜佛嗰阵时好似中迷咁啊，嗰个头都未到蒲团啫，已经老早都起咗身啦。咁啊，试问咁样嘅情况之下，诸佛菩萨会唔会感应噶？我相信咧唔容易啊。所以呢个自心两个字啊，先至是唯一经里面最重要的。如果你说现在讲我们本经这个五忍位，从佛忍直至到直灭忍成菩提，若果没有这个自心啊，怎可以上进？若无自心啊，都不可以菩提上进啊。那么总言之讲句啦，你不管做事求人，或者自己修行，这个自心两个字呢绝对不能够少。加上时诸国王各国都自心，那么证明呢这十六大国王都是宿有前根，所谓宿极得本，才感到今生呢身为国王，然后直佛开示甚深般若明了法门啊。咁到呢个时候，佢哋个个咧都生一种至诚嘅心去修行、去受持、读诵呢一本经，佢话受持佛语。咁既然至心受持佛语都尚且来唔切啦，佢仲边处会讲出一种啊破坏佛法嘅说话？边处会做出一种破坏三宝的事啊？所以说不得的绝对不会再做出种种无理取闹的法律来得限制这个四部弟子的出家，绝对不会这样做啊。而且呢他还听佛教啊，像这个阿育王一样啊，处处都布施这个钱财，布施这个土地，大兴土木，建丛林，起佛塔，令到好多人修行，好多人一成道，咁就功德无量啊！可以话当如佛家。佢话以前大众十八梵天王、六欲诸天子叹言：当如之时，世间虚空，都事无佛世。咁啊，当时咧，在座嘅大众、十八梵天嘅天王同埋六欲嘅天子，佢咧就赞叹啦。佢话当以之时，就世间都虚空啊。点解佢哋世间虚空咧？就系讲佢修呢个般若观啊，得到观诸法皆空，无有自性。诸法从原生本体空故，如同呢个虚空一样。咁咧就叫做事无佛世咧。咁如果众生有罪孽， 咁至有佛出世啊！若果呢个世间啊，人人都依呢个波野波罗蜜嘅妙法去修行，人人都听佛嘅教导啊，咁啊人人自己都了生死啦。咁啊，在呢个时候，即使佛唔出世都冇问题啦。咁啊，佢就事无佛世。他以前无量大众中百亿菩萨，甚至菩萨之多，能够有代表性的边两位呢？是弥勒同埋狮子喻。弥勒菩萨亦名为叫做欢喜佛。咁啊，弥勒菩萨现在响鸡足山入定，等到释迦牟尼佛嘅佛法灭咗之后。佢先是龙华三会出世，将释迦牟尼佛座所教化的众生而未曾道尽的，咁啊弥勒菩萨都经手啊，一一令他哋啦，全部都断烦恼，正果位。弥勒菩萨以大慈悲出名，所谓大慈如来啊，大慈就系譬如啦，本经。甚深微妙的道理一定要有大慈大悲而弥勒菩萨这样去大力推动。狮子月呢，狮子是最有威，但是月是最清凉，就譬如若是我们的人能够发心修持读诵乃至弘扬演说此一部人王护个波野波罗蜜经，有大威力，能够降服一切邪魔外道，以此清净的法力洗尽众生这个心田的烦恼，令他们这个心田清净啊，如同月之普照咁清凉，所以名为叫做狮子月等。个百亿舍利弗、须菩提等五百亿、十八六欲诸天。咁啊，百亿嘅舍利弗同埋须菩提，呢个百亿呢就表示呢个声闻位多，舍利弗、须菩提呢系声闻弟子位，系阿罗汉位，所以百亿两个字啊，就系代表声闻位呢好多好多响法位，但系有代表而最出色嘅，其一就系舍利弗，其二。就是须菩提，为什么呢？咁多声闻弟子而目犍连，咁佢都唔嚟上去。而阿难加涉点解榜上冇名，而偏偏有舍利弗、须菩提呢？当然有佢嘅意思，就系小乘弟子中，舍利弗系智慧第一啊。咁啊，本经明啦，佢哋人王护国波野，波野系智慧啊嘛。咁啊，智慧个波野，尤其是呢个实相波野，所谓实相无相啊。咁啊，若无智慧，如何能够观照自己呢个实相嘅本性呢？所以舍利弗系智慧第一呢，代表个波野。咁啊，须菩提在十大弟子中呢，佢系解空第一啦。咁啊，波野观空。论佛一代的时教啊，就是在于这个方等教之后，方等时就是四教并行，大小通摄，有一部分发了菩提心的小乘人，他虽然都肯做众法，咁啊亦肯布施啦，但系个终日都算住啊，今日就教几多众生。今天我就做了几多慈悲心，他有这个相响船，有这个法执，还有这个我见，这个法执和这个我见都是无上菩提的大障碍，所以佛呢才在这个方等教之后呢，跟住就是讲这个波野部，包括六百卷大波野，人王护国波野、金刚波野、圣天王问波野，有好多部嘅波野部，多数呢 都是须菩提做代表，好像金刚经呢就很多须菩提尊者啦，所以曾经呢有人问法师啊，咁呢个问题真係法师都难到啊，佢话法师咁你又讲经嘅，咁我问你啊，金刚经里面有几多句须菩提啊，咁真係呢个考起喎，诵金刚经嘅人可以讲一个个都诵啊，我同都好熟啊，但係你话里面有几多句须菩提啊，咁边个会留意数佢呢，佢有佢就咁调皮，佢话法师人你又讲经嘅，咁啊里边啊，金刚经里边有几多个须菩提呢？都系几个考起啊，当堂考起。咁呢个系知话，就系话须菩提尊者在呢个波野部里边啊，佢有佢嘅身份，有佢呢个代表性，就因为须菩提尊者咧，佢以呢个空观第一，佢初出生嘅时候，佢啲家财啊，冚唪唥空宅。冇咗喎，佢个父母就好惊啊，就即刻咧揾一个睇相嘅师傅翻嚟同佢算一算个命，我就算命咯啊，佢话此子咧善而且吉啊，你唔使惊，咁啊因此个父母再安佢呢个名咧，第一佢就空生，生嘅时候一切个家财都空咗无有，但系呢个睇相咯话佢善而且吉啊。所以第二个名字就善德，咁冇几耐咧，佢啲家财顿然比从前仲要多，所以亦名叫做善言。咁啊，须菩提尊者既然系解空第一啊，十大弟子中各有一场。须菩提既然解空第一，而波野部多数嘅道理啊，都系破呢个众生嘅我执，破众生嘅法执。怎样破就完全这个波野的空理啊，以波野的空理，波野的真空观，才就可以破尽这个我法而执，这个微细的习气，才可以契合这个实中道波野的妙理。所以呢，佛弟子中小乘人里面虽然是无量咁多，所讲的十大弟子亦都有十位啊，其他八位唔选，单系选舍利弗同埋须菩提，因为一者咧就智慧适合呢个波野，一者就观空啊，解空第一啊，亦适合呢个波野部，所以话百亿咁多声闻，其代表性咧就舍利弗同埋须菩提两位尊者等咧。就是等于五百亿，其他的十八梵天、六欲诸天、三界咁多个六道众生，同埋呢个阿修罗王，闻佛说，护佛因缘，护国因缘，都欢喜无量啊！咁啊，以上咁多嘅在会法会大庄，闻佛咧说咗呢一部《人和富国波若波罗蜜经》之后，佢哋知得。怎样护佛果因缘，就是要观空，空无所执着，就不能妙契佛果菩提。护国因缘亦都要受持读诵解说呢一本《人王护国波若波罗蜜经》，咁啊明白呢个道理之后，人人都欢喜无量。咁啊，既然经讲完啦，咁啊大众亦都听完啦嘛。我哋又多谢佛，佢哋人人礼佛咧，作礼，咁啊唔系多谢咗就算喎。如果左耳入右耳出啦，好似耳过风咁啊，亦都唔得受用啊。所以跟住最后一句啦，礼佛之后啊，仲要听佛嘅教导，仲要啦吓依教奉行，所以话受持波野波罗蜜啦。咁啊，最后通常啊。就有为佛作咧信受奉行咁嘅，咁啊呢次就唔用呢个信受奉行啊，讲受持佛所教化嘅波野波罗蜜嘅妙理，咁啊即系受奉行咯。咁啊呢一本经咧，咁啊从上一个月十三开始， 咁啊，到今日十三咧圆满，就啱啱一个月。但系其中咧就放咗几日香，所以实际嚟咧就讲咗26日。咁啊，总算咧法会圆满。咁啊，凡系讲经法会圆满啦。咁呢个法师咧就一定要回向。咁啊，第一，咁啊，我希望以呢个讲经嘅功德啊，回向世界和平，系万民安乐。每一个国家里边都风调雨顺，就国泰民安。就系我愿呢个讲经嘅功德，要再会个大众啊！咁啊，人人都系增福增慧，如意吉祥。第三咧，咁我以此讲经嘅功德，咁回向呢个施主。即是斋主啊，其一呢是陈显智福，其二呢就许冯志祥，这两位居士啊，咁啊法三同各位列儿，咁啊愿三宝嘅慈光呢是加俾佢哋，所谓满门福德庆啊，消灾延寿，百事吉祥。第四，我哋每一种法门都是名扬两利的，利益的人间，亦都利益这个过去的，所以我愿意讲经的功德啊，所有这个功德堂上百家百姓过往的先灵是往生净土，上品上生。咁啊好啦，咁啊讲经系圆满，咁啊由于呢一部经咧，咁啊我本人咧从来都未讲过嘅，咁啊其中咧讲得不如法之处啊，咁啊在所难免，咁啊希望各位咧就多多嘅包涵，咁啊有机会咧再同各位见面。